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15号星期五，农历7月25，北京阴，28度到18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新华社播发长篇通讯，科技创新迈向世界一流军队的强大引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和推进强军兴军纪实之四。 喜迎19大，河北打通山海之间旅游通道，带动山区经济快速发展。 砥砺奋进的5年央企改革报告第5篇，中国宝武集团钢铁领域如何打响混改第一枪。 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推广支持创新相关改革举措的通知。 8月份我国经济运行总体平稳，国民经济保持稳中有进、稳中向好发展态势。 比特币中国将停止所有数字资产平台交易。 我国最长的东西向运行双通道航线沪兰空中大通道启动。 央广时评，破解新高考物理遇冷应更多依赖顶层设计。 以下是详细内容。 央广消息，新华社昨天播发长篇通讯，科技创新迈向世界一流军队的强大引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和推进强军兴军纪实之四。文章从全面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加快推进国防科技自主创新，建立军民融合创新体系，打造高素质创新型军事人才队伍四个方面，详实记录了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习主席深刻把握世界军事发展大势和人民军队所处历史方位，着眼实现党在新形势下的强军目标，擘画科技创新蓝图，点燃建设世界一流军队强大引擎的伟大实践。文章指出，全军各级在科技兴军战略指引下，大力推进科技创新，强化创新意识，提高创新能力，激发创新活力，厚植创新潜力，学习科技，运用科技，在全军蔚然成风。在新的历史起点上，人民军队科技兴军正振宇高翔，奋力开拓强军事业发展新境界。 喜迎19大。 河北省打通山海之间的旅游公路铁路通道，形成沿长城沿渤海旅游环线，带动山区经济快速发展。央广记者杜震、秦皇岛台记者张九辉、郭一豪报道。 昨天，全长40多公里的秦皇岛山海旅游铁路正式贯通，从秦岗开埠地车站一路向北抵达长城脚下的板场峪。游客陈女士： 就是小时候那种感觉， 视野特开阔， 这一道都有花， 漂亮漂亮。 一条连接山海的铁路让深山里的板场峪发生了巨变。土生土长的板场峪人许国华告诉记者，村里一直想开发景区，却被大山挡了路。 哎，路也没有，哎，都土路，我们那叫两米宽小路，是吧？三抗三的路也没有。 美景困在深山人未识，这引发了秦皇岛人的思考。市委书记孟祥伟： 我们过去旅游呢，基本上都是沿着我们的海岸线来发展旅游， 去改变理念，全域旅游。 下一步呢，我们就是要向深山进军， 把观光游、休闲游向体验游转变。首先就要打通山海之间的铁路公路。现在全长170多公里的环长城旅游公路已开通，能够把车直接开到20多个景区。路通了，资金也跟着进山。板场峪长城文化风情小镇应运而生。村民许国华说，如今贫困山区有了发展新路子。 以前吃煤矿的饭，现在咱要吃旅游饭，这次能祖祖辈辈都能吃旅游饭。这两条路呢，是一条观光路，也是老百姓的致富路。 秦皇岛陆域面积70%的山区正在慢慢发生着变化。燕山大学旅游系教授傅岗： 那么这个道路交通体系呢，不仅仅带动了人流，也带动了信息流、资本流、资源流等等，还带来了这个当地农民生活方式、生产方式，他们区域的经济发展的方向上的这么一个转移。 特别报道，砥砺奋进的5年。 砥砺奋进的5年央企改革报告今天播出第5篇， 中国宝武集团钢铁领域如何打响混改第一枪？采制央广记者刘百轩。 因为公司搬到了更偏远的上海郊区，欧冶云商员工吉继光耗费在上班路上的时间要比原来的一小时再多半小时。 我们搬的地方呢，离市区更远一点，那么它的租金价格呢，应该是现在的一半左右。 吉继光说，不少人都理解公司做出的这个决定。 原来毕竟你是个打工者，你所发生的成本是公司的，但是现在每发生一笔费用，这中间就有我的一部分在里面嘛，是这样，大家利益是一致的。 所谓的一致源于吉继光的另一重身份，股东。作为中央企业首批员工持股试点的十家企业之一，欧冶云商在今年五月向员工开放了5%的股份。欧冶云商高级副总裁金文海强调， 欧冶员工应该说没有任何的股价的优惠，不是说干股啊送股啊，掏出真金白银和投资者一起同股同价来购买我们这个欧冶云商的一个股票。 除了实现员工持股，欧冶云商还引入本钢集团、首钢基金以及普洛斯等6家在钢铁制造、物流、经营等领域堪称顶级配置的外部投资者，累计开放28%的股权，募集资金超过10亿。此次混合所有制改革实施后，宝武集团占欧冶云商的股比从100%下降到78%左右。宝武钢铁集团总经理、党委副书记陈德荣表示， 应该说这次欧冶云商的这个混合所有制改革是中国和外国的资本的联合，是国有和民间资本的联合，是企业法人跟员工持股的联合，所以它是一个非常完整的多方面这个混合的这个产权制度的这个安排。 北京交通大学中国企业兼并重组研究中心执行主任张金星认为，宝武集团的混改试水对于提速中的央企混改具有参考价值和借鉴意义。 混改不只是企业所有制的改革并调整公司的治理结构，还可以对企业的业务布局和发展带来积极的影响。混改的定位可以是以混改调结构，以混改促发展。 砥砺奋进的五年，我的故事，请听微山岛的乡村医生。采制央广记者刘颖超，山东台记者张聪。 微山岛地处我国北方最大的淡水湖微山湖内，岛上共有居民10000多人，其中1/4是留守老人或空巢老人。乡村医生张波几年前在岛上建起了一座3层楼高的医疗养老机构，目前这里常年居住着30多位老人，边治病边养老。由于资金短缺，养老院的经营曾经几度陷入困境。 他们有钱没钱都看病，有钱呢当时给，没有钱呢到子女打工回来给。 3万多少钱？ 欠余合计的是53万。 当张波一笔笔记着自己的糊涂账，坚持为岛上老人服务时，从中央到地方的一份农村养老明白账正在全面铺开。除60岁以上的老人每月发放至少100元的生活补贴之外，2013年国务院出台了关于加快发展养老服务业的若干意见，鼓励社会力量兴办医养结合机构，鼓励医疗卫生机构与养老服务融合发展。经过省市两级政府的转发和配套，目前像张波这样的医养结合机构，每张床位可以领取8600元的一次性建设补贴，同时还可以连续领取3年的运营补贴。 特别是这个国家市场规划里的民生那一板块里的大篇幅的提，就是医养结合，国家是投入很大，叫床位补贴，谁要建就给谁补。 钱的问题解决了，另外一个拦路虎就是医疗技术。这几年国家大力发展医联体建设，像张波这样的乡村医生不再是一个人在战斗。 我们是受诊，能看了就看了，看不了最快的速度让老百姓去大医院接诊去治疗。就刚才那个病人说了，太方便了。 在当地政府土地、金融等政策的支持下，一个占地几十亩的新微山湖老年护理院将于秋天完工，届时将有628张床位向岛上的老人们开放。 贵州省毕节市大方县原马场区委书记刘安国工作几十年间，带领乡亲们凿水渠、修水库、植树造林，解决了6万多人的吃饭问题。请听报道，领着乡亲攀行的泥巴区长。采制央广记者张兆福，毕节大方台记者赵芳草。 1965年正是寒冬，33岁的刘安国肩上扛着一大一小2个包来到了马场任职。原马场区委办工作人员吴大本说，刘安国刚一到任就一头扎到村子里实地走访，半个月的时间他已经有了初步的规划。 一调到马场，第一件事就是到处去，天天这里去查，那里去查，这个地方要挖沟，那个地方要筑塘，这个地方要植树，他就把这个地方一一规划好了。 十几年间，刘安国亲自带领乡亲们修建了大水沟、劈山等24个水库、3条水渠、50多公里通村公路。直到现在，大方县西片区的路网结构仍然沿用了刘安国的规划。1981年，刘安国回到老家对江镇大山村罗家寨，继续在家乡带头植树造林、修路引水，建成了85林场。 栽了18万5000棵山，6200棵泡桐，802棵杜仲，这些都是我自己育种、自己修、自己栽的。 自己栽的。 36年过去了，现在的85林场有林木20多万株，林区经济价值达到1000万元。在刘安国的带动下，对江镇森林覆盖率从1985年的31%提升到了5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央广消息，国务院办公厅日前印发关于推广支持创新相关改革举措的通知，通知提出将在全国或京津冀、上海、广东、珠三角、安徽和吴蚌、四川承德棉、湖北武汉、陕西西安、辽宁沈阳等8个全面创新改革试验区域内推广涉及科技金融创新创业政策环境、外籍人才引进和军民融合4个方面共13项支持创新相关改革举措。 国家统计局昨天公布，8月份我国经济运行总体平稳，结构调整继续深化，新兴动能不断壮大，国民经济保持稳中有进、稳中向好发展态势，下半年这一态势有望延续。央广记者张绵绵报道。 8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6%，增速比上月回落0.4个百分点。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刘爱华分析，这主要是因为高温多雨天气对很多指标造成一定影响。 在高温多雨情况下，很多企业就借此机会停产检修，刚好能制造业当月增长2.9%，比上个月回落了0.4个百分点。 工业增速回落的同时，转型升级步伐正在加快，高技术产业、装备制造业增速都在加快。从需求来看，消费升级类产品增长较快，网上零售增势强劲。从投资来看，投资结构优化态势更加明显。前八个月，高技术制造业投资同比增长19.5%。刘爱华说， 传统领域的，比如说制造业的技改投资是同比增长了11.4%，也是比上个月有所加快的。再有呢，基础设施的投资、短板领域的投资继续保持了比较快的增长。 今年前八个月，全国商品房销售额78096亿元，同比增长17.2%。8月末，全国商品房待售面积62352万平方米，比7月末减少1144万平方米。刘爱华表示， 总体来看，房地产市场是有望保持一个平稳健康的发展态势的。 刘爱华判断，下半年三方面因素支撑经济继续向好。 第一个，基础是趋稳的，今年以来企业生产经营的效益是在持续改善的，居民的收入也是在稳步提高，政府的收入也比往年有一个快的增长，这三个经济主体的收入情况都是近年来表现最好的。第二个因素呢，活力增强，双创的推动下，今年以来新主体继续大量涌现。第三个支撑因素呢，预期向好，很多国际机构都陆续上调对中国经济增长的预期。 今年下半年以来，全国多个城市连续出台楼市调控政策，更多以增加供应、鼓励租赁等做加法的方式推动房地产市场平稳发展。请听报道。 今年刚毕业在郑州某公司实习的李萌，最近一直在郑州找房子。 像是我们来这儿实习，我们当时租房子就特别难租，但是我觉得出了这个政策之后，政策的调控对于我们这些即将步入社会买不起房的人来说还是非常好的。 李萌口中的政策调控是郑州市近日出台的住房租赁市场试点工作实施方案，其中明确表示，承租方可以在居住第六户享受就业、卫生、住房公积金、子女义务教育相对就近入学等基本公共服务。郑州市房管局总工程师姜文静表示，方案的出台有助于形成购租并举、1、2、3级市场协同发展的良好格局， 让外来务工人员、新毕业的大学生能够在就业之初能有一个安居的场所，有助于吸纳城市人才来帮助他们安居乐业。 同样正在酝酿互联网加住房租赁的安徽合肥，也在努力促进房地产行业的转型升级，探索房地产长效机制。安徽清源房地产研究院院长郭红兵： 合肥市呢是要自己建立房地产租赁的这种服务和监管平台，通过对大数据的这种应用和管理，能够使我们这种租赁住房能够切实的去解决我们中低收入阶层甚至是夹心层的部分居住问题。 此外，青岛已经试水净自持租赁住房面积，武汉通过新建商品房增加租赁住房供应，而济南的租房户则因为新政的实施已经成功落户。越来越多的城市多举措大力培育发展住房租赁市场。河南财经政法大学教授刘涉认为，各地系列措施的出台就是要加快住房租赁市场的发展，增强住房的居住属性，引导居民转变住房消费观念。 就想引导人们的消费，政策方面就构建叫人们愿意长期租房的这样一种行为模式。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高峰昨天回应中朝贸易增幅放缓、韩国部署萨德反导系统等问题，央广记者丁飞报道。 商务部数据显示，今年以来中国与朝鲜贸易增速逐月回落，一到七月中朝贸易额同比增长10.2%，较一季度增速回落超过21%，其中中国自朝进口三月起出现负增长，前七个月同比下降16.3%。商务部新闻发言人高峰表示，预计一到八月中朝贸易增速将进一步放缓，并回落至10%以下。 中方一直全面严格地执行联合国安理会通过的有关涉朝决议，对于安理会9月12日通过的新决议中涉及经贸领域的制裁措施，商务部将适时发布具体实施的措施。 根据韩国媒体报道，近日已完成部署6辆萨德发射车的施工，事实上已进入作战运行模式。对此，高峰表示， 韩方部署萨德反导系统的举措严重损害中国的战略安全利益，希望韩方尊重中方重大利益和正当关切，妥善处理有关问题，为两国经贸合作健康稳定发展创造良好的气氛和环境。 国内三大比特币交易平台之一的比特币中国昨晚发布公告称，将于9月30号停止所有交易业务，各类虚拟货币价格应声大幅下跌。央广记者柴华报道。 昨晚北京时间21点，比特币中国平台上的比特币价格跌破20000元人民币，跌幅超过20%，比特币现金的价格更是大跌超过60%。中国政法大学互联网金融法律研究院院长李爱军表示，目前还没有一个国家将比特币定义为法定货币，它存在价值、控制、技术、交易等多重风险。 虚拟货币它就没有使用价值，实际上大部分是非法分子拿它作为一个支付的一种手段，以前的一种手段。关键的问题，它存在着操纵市场内幕交易的风险，也没有一个信息披露的制度。 就在此前一天，中国互联网金融协会发布风险提示，认为比特币等所谓虚拟货币缺乏明显的价值基础，市场投机气氛浓厚，价格波动剧烈，投资者盲目跟风炒作，易造成资金损失，投资者需强化风险防范意识。李爱军提醒投资者，风险就是风险，不要心存侥幸。 一个没有监管的一个交易的一个市场，里面蕴含的风险是很大的。也就是说，有没有庄家，庄家怎么去操纵，把你灰韭菜去割掉，大家都不要存在侥幸心理。 沪兰空中大通道方案昨天0点起正式实施。沪兰空中大通道是我国迄今为止最长的一条东西向运行双通道航线，汇集全国8省1市48个机场。央广记者郭淼报道。 沪兰大通道是我国迄今为止最长的一条东西向运行双通道航线，它东起上海，西至甘肃兰州，全长约2000多公里，覆盖我国华东、华北、西北、中南地区。民航空管局空域中心空域管理室副主任杨超介绍说，沪兰大通道航线通道在安全性上将有望提升22.6%，区域飞行容量提高17%。此外，对于航班正点率也将带来较为积极影响。 在这个方案里边呢，我们新 精辟了航线是6条，同时呢我们还调整了8条航线，另外呢有570个城市段的班级航线走向，随着通道的建设相应都做了调整和优化。 杨超表示，呼兰大通道是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一环，它的全线贯通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 呼兰大通道这个空域优化方案和我们2016年实施的新疆地区的空域优化方案，还有就是今年7月20号实施的陕甘青地区的空域优化方案共同连接，构成了从上海到新疆的这个丝绸之路，成为我们连接长三角经济圈与一带一路紧密相连的这么一个重要的空中走廊。 央广视频，破解新高考物理遇冷应更多依赖顶层设计，撰写罗厚。浙江、上海两地新高考报考物理学科的考生明显减少，引发社会普遍担忧。考生少的主要原因是因为在新高考改革模式下，物理相比其他学科来说偏难，考高分不易，在高考中容易吃亏。物理是自然科学的基础学科，是推动社会进步的金钥匙。人类社会的每次划时代科技进阶，基本都是依赖物理科学新纪元的开启，依靠伽利略、牛顿、爱因斯坦这些物理巨擘的巨大突破。物理学的重要性自不待言，而报考人数的大幅下降，可能造成未来物理人才断层的担心，绝不是危言耸听。没有了大量的物理人才储备，社会科技进步必将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在我们当前民族复兴的伟业中，没有了物理科学的强大人才支撑，如何能有中国当前傲立于世的大飞机、航空器、高铁、航母？如何能在日益激烈的科技竞争中继续追赶并领先？也有言论认为，家长孩子们眼界要放宽一些，不要太看重高考一时的得失。可是面对高考，家长和学生如何能不做现实的权衡？问题的关键是，我们要在制度的顶层设计层面对孩子们的学习兴趣进行保护和鼓励，要让有兴趣学能学好的孩子看到实实在在的进步阶梯和成绩奖励。不难设想，如果学习物理成本过高、风险过大，孩子们的兴趣能维持多久？家长们的耐心能坚持多久？在通过高考选拔进入好大学、好专业的现实需求面前，我们不能责怪家长孩子们功利，而要更多体谅他们的纠结和无奈。浙沪两地的高考改革本身就是探索，对探索中发现的问题应当尽快想办法解决。破解物理报考遇冷，最重要的是对选拔人才的顶层设计进行评估并不断完善。比如合理确定物理科目高考难度，比如在更多的大学相关专业中把物理列为必考，再比如在高校的自主招生中给予有物理专长的学生更多的优惠。规则是最好的指挥棒，希望通过规则的调整和优化，看似高冷的物理能够重新回到大部分学子的视野中。 新闻动车组，中俄联合研制重型直升机项目即将启动。京津冀健身休闲运动协同发展规划2016至2025年发布，微博今天起需实名验证，请听报道。 昨天开幕的2017年中国天津国际直升机博览会透露，中俄两国战略合作大项目中俄联合研制重型直升机项目，在双方的共同努力下，已经初步明确了项目执行路线图。这意味着距离中国拥有自主设计生产的重型直升机的目标又近了一步。中国航空工业直升机副总工程师黄传月： 应该说所有的技术问题，还有合作模式，还有这个有关研制进度，反正就等这些重要的专题基本上都已经谈妥了，所以现在这个整个谈判呢，现在处于商务的最后的阶段。 黄传月介绍，中俄双方将在重型直升机的联合研制中发挥各自优势，共同研制开发一款装载能力强、运输效率高的大型直升机。该型号定位于优先满足中国复杂地质需求，预计将为38吨级。央广记者张明浩，天津报道。 近日，京津冀健身休闲协同发展规划2016到2025由国家体育总局会同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旅游局编制完成。国家体育总局群体司健身设施处处长赵爱国： 到2020年呢，京津冀地区常住人口中， 平常参加健身休闲活动人数要达到3850万，到2025年呢要达到4150万。通过这些阶段性的努力，推动实现全国3亿人参与冰雪运动这一目标。 未来以河北雄安为中心，北京南部将被建设成与雄安新区发展定位相适应、引领世界健身休闲运动的国家运动休闲实验区。以崇礼为中心，在北京西北主打冰雪和户外休闲运动；以兴隆为中心，主打山地户外健身休闲运动；以涞水、涞源、易县为中心，北京西南定位为山地户外和水上健身国家运动休闲区。央广记者张文，北京报道。 继 QQ 群、微信群等互联网群组要求实名制之后，新浪微博日前也发布了关于微博推进完成账号实名制的公告，要求所有新浪微博用户必须在9月15号，也就是今天之前完成实名认证，否则将无法再发送评论及新的微博。新浪微博还表示，将向第三方开放授权登录服务，使用微博授权登录等同于该用户在第三方实名登录。中国政法大学传播法研究中心副主任朱威表示，前台自愿后台实名的原则可以一定程度上保护公民隐私信息，同时使得网络言论更加真实可靠。 前台自愿说的就是我们展现在互联网上展现的我们的名字可以是昵称，后台实名指的是呢，我们要用自己的真实的身份信息呢，在网络服务提供者给的这个渠道中进行注册。对于普通用户来说的话，用手机号码进行认证实名就可以。 央广记者柴华，北京报道。 2017人民网网民留言办理工作会议暨践行网上群众路线表彰活动昨天在辽宁沈阳开幕。 昨天，2017创客中国鹰潭杯移动物联网创新创业大赛总决赛在江西鹰潭市举行。 新华社消息，国务委员杨洁篪13号在白宫会见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麦克马斯特、总统高级顾问库什纳，双方就中美关系以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交换意见。双方同意将加强高层及各级别沟通，拓展合作，共同做好特朗普总统应习近平主席邀请年内对中国国事访问的准备工作，推动中美关系健康稳定向前发展。 韩国总统文在寅14号表示，不赞同在韩部署战术核武器或韩国自主开发核武。不过文在寅认为，韩国需要强化军事力量以应对朝鲜核活动。 俄罗斯国防部14号发布消息说，俄罗斯海军2艘潜艇当天从地中海东部海域水下发射7枚海基巡航导弹，成功击中叙利亚境内极端组织伊斯兰国相关设施。 俄罗斯国家杜马议会下院副主席彼得·托尔斯泰14号表示，俄已停止向欧洲委员会缴纳会费。托尔斯泰说，俄罗斯决定不向欧洲委员会缴纳会费的原因是其对俄的歧视政策，俄被剥夺了在欧洲委员会议会大会的投票权。 根据以色列中央统计局13号发布的初步统计数据，受本国货币谢克尔贬值等因素影响，今年8月份以色列货物贸易赤字达18亿美元。数据显示，今年8月谢克尔对美元的汇率贬值了1.4%。 巴西联邦最高法院13号投票决定，总检察长罗德里戈·亚诺特在卸任前将继续负责对现任总统米歇尔·特梅尔的调查。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建、前程、齐一凡，文琪主播于方、卫东。更多内容请关注央广音频客户端中国广播以及中国之声实名微博和微信公众号。 西柏坡的精神，正定城的古韵，新中国的摇篮，石家庄旅游欢迎您。 刮刮乐新游戏十全十美上市啦，现在购买就有机会赢取总额1600万的促销红包，下载福彩刮刮乐官方客户端就能立刻参与活动，赶快行动吧！ 十全十美刮刮乐红包千万别错过。 紧随一带一路服务全球用户，徐工集团成就装备制造世界级企业，徐工徐工祝您成功。 硅藻泥 啥泥？ 蓝舍硅藻泥， 装修去甲醛，马上搬新家就用蓝舍硅藻泥。 新闻引擎，因为专一，所以专业。中国之声。